男生们是非，我细细声讲给你，我坐你隔离，像对孖公仔抱起。来操场游戏，我共你一起，明日志愿要牵手去做风景。插班生甲动作很流滑，我真是好奇，插班生甲一直人气歌曲，告诉我其实你原来曾为了他，曾瞒着我离去做过普查，你与我都怕提及他，连喉咙亦会沙，偷偷的背着我喝他的茶，谁料你为了他可这样不雅。 读个消息可会挂？